刻，你只顾着谣言行车。上一个我永远都到达不了的一个，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让我发现我挡在你旧爱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的爱的那么多，每次入睡后我做了同一个梦。 深迷我的心里，我真的好想爱你。为何美好的回忆用痛苦做结局？我真的好想恨你，我不能呼吸，不能不呼吸，失去你，失去动力，我的爱只为了你存在，从过去到未来，要怎样让你明白？我的心燃烧所有热情，燃烧成了灰烬，直到可填满大请在你天真的笑容会让我沉默心疼沉沦心疼我的爱我的爱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经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 想念你的笑，想

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哦哦哦、嘿呦，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哦哦哦、 王子为了拯救公主变成石头，葬送和她终生相守。 Yeah.

就是爱情的全部。那天一阵烈日，一阵大雨，一阵的下午，他的汗水渗进土里，为我绽放新的礼物。 都跟你说，我还是从你眼中看到了保留。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又选择相守。虽然你我的世界有些不同，我想给

不断， 我喜欢学偷懒，靠睡觉。 着你旋转，手心的温暖，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流淌，恋爱在长谈，成败横惆怅，沉淀的完美在最后一响，拉着你旋转，手心的温暖，你还能不能把感情弄成一场，恋爱在长谈，钟摆和迷惘，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 不满同性都是这不争论在缠绕，独权的人现在是职权力又最小，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老，请老师数着枯燥，说白些数着心跳， 不满同性都是这不争论在缠绕，独权的人现在是职权力又最少，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老，请老师数着枯燥，说白些数着心跳， 我习惯爱旋转，追逐你日夜不断， 我喜欢学偷懒，可睡在 旋转，手心的温暖，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流淌，原来在长谈，钟摆横惆怅，沉淀的吻别在最后一响，拉着你旋转，手心的温暖，你还能不能打断这无限延长，恋爱在长谈，钟摆和迷惘，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中国北京，4月15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明星互动，

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